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嘅加入嘅。咁啊喺呢个《风云谷》啊意犹未尽嘅时候咧，本人将会喺嗰、那个Patreon 嗰度咧系深入啊，结合埋背景啊、历史啊、文化嘅分析咧，继续分享同埋讨论，仲有好多咧人生世界咧有趣嘅话题。香港立法会啊呢个大屠杀咧，就引起个公众嘅轰动啊，就咧已经持续一个星期。咁啊，皆因咧今次啊不約而同咧，就喺短期間內咧就有超過而家咧已經15名啦，係嘛？嘅議員咧就話退選。咁啊，雖然咧而家嚟呢個立法會改選咧係為時尚早，報名咧係有排。嗱，呢啲點解不約而同短期內啊係會出現咁嘅大量聲稱啊自動棄選，同埋再加埋葉劉淑儀啊呢個叫秒嘴兼黑面啊？这个呢好明显是不自愿同埋愤怒啊嘅不服啊呢、这个压力啊嗰咁嘅事件呢。嗱，这个当然系反常啦。吓嘛，香港某啲亲中嘅，譬如话紫荆杂志呢，就呼吁啊唔好炒作，呢啲系新旧交替，呢啲唔系炒作嘅问题，系香港法治嘅问题。香港嘅法例里面呢，第554章呢、这个选举法里面嘅第2条啊，里面呢有一项是不得呢任何人呢是不得阻挠啊是香港的任何合资格的人士呢是去参加选举，是不是这个呢就讲到明呢，这个是 criminal 的，这个第一。第二，在短期内有这么多人自愿呢是宣布退选，即是说你一日行出街见到通街突然间呢那些麻雀啊是不是纷纷在个天那里跌下来死晒。突然间几条马路道呢是有成呢千隻麻雀呢是卧尸。咁你觉得正唔正常呢？唔系一隻半隻喎、啊、系几百隻喎、啊、系咪地震先兆呢？定系个气候急变呢？呢啲当然呢系一个系涉及香港投资者、商界同埋呢市民民生嘅大事。咁呢就加埋呢呢个烈叶刘淑仪嘅事件，同埋全城关注呢个新民党嗰个去留。咁虽然咧有位徒弟李子敬咧就面露啊雨过天晴嘅愉快嘅笑容，就叫你哋问叶刘啦。咁传说咧佢系上诉之后咧系死去活来啊，系咪得到咧第二次生命？但系咧黎栋国啊，叶刘淑仪啊，呢啲系资深嘅保安局啊，亲中爱国啊，呢啲点解系会系出现呢啲咁嘅压力咧吓咁？嗱，呢个咧，我哋今日咧就作一个死因调查，系全政治无关，纯粹咧系睇侦探小说啊，嗰个东野圭吾式嘅推理，系嘛？睇下咧呢班人，尤其啊，你话70岁老咧，我哋唔讲啦，唉，我当你咧系呢个旧血啊，要换新血啦。咁啊，讲啊，成日都话要欢迎青年才俊上位，咁啊，里边有几个咧话自称咧系退选嘅咧？都是好杰出的青年才俊，咁点解佢哋又唔会系被当作系新血啊，系成全而要搞到要退选咧？嗱，我哋一阵咧再分析，好啊，梗系一个死因嘅。呢个死因系咩呢？就系、是、我哋风云谷嘅座右铭，三个英文字叫做 Follow the money。凡系命案，你见到横尸凶宅。呢啲咧，警探一定去循住一个钱，一个就系色，系咪？财色呢两条，呢个古今中外咧系一定系最多人中嘅呢个咧谋杀原因，系咪？色嗰方面，咁啊，当然有叶柳啦，70几岁仲有美腿啊，中秋月饼女郎系咪？揸腰嘅呢个旗袍，会唔会系因为生得靓得滞，吹弹玉破啊？系咪而遭到咧立法会好多嘅，包括女人嘅妒忌督背脊咧？这个唔知道，但系财嗰度咧，钱咧就一定系有关噶啦。呢啲我哋一阵咧系再分析，好唔好啊，鲍生？ 咁啊，而家咧暂时嗰人数咧就名单13人，咁啊，但系黎栋国啊、叶刘淑仪等咧仲未计入去嘅，咁啊，究竟最后凑唔凑够数30人咧？嗱，呢个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咁啊，其实呢个现况咧，有人传说啦，就将会换入所谓嘅国家队。咩叫国家队咧？即系中央一早已经咧栽培或者已经安插好喺香港才。咁人究竟系咪年轻才俊咧？咁呢啲咧就有待日后睇下分析啦。究竟年纪啊、背景如何？咁但系咧呢、這个已经系不争嘅事实啦，因为咧呢、這个一国两制当然已经消失咗啦。咁而且咧，根据我哋之前嘅分析啊，或者多年前我哋都讲过啦，当泛民啊反对派消失之后咧，呢班亲中爱国嘅土共啊，包括民建联其实都系土共嚟啊，唔止系工联会啊，呢啲叫做亲中爱国专业人士嘅包装之下嘅土共咧，其实嗰个效用咧，即系我哋叫做最佳使用日期已过啊。咁啊，其实唔系唔用唔食得嘅。如果大家去惯日本都知道啦，啊嗰啲食物嗰啲条例比较严谨咧，啲食物咧。啊！佢话最佳使用日期啊嘛，咁啊过咗期用唔用得用得，咁都咪继续用咯。好似叶刘淑仪都用到75啦。咁但系啊，去到有日呢啲啊呢啲过期食品或者系要换成咧国货嘅时候咧，咁你就冇得拣啦。嗱，所以正如陶生你所讲咧，嗱唔系一个半个身体有问题啊，屋企个人原因啊，而家咁样集体叫做跳船或者叫做集体沉船咧。嗱，呢个唔系一个单一嘅现象，一定咧系背后咧系有一个啊，即系不能够宣之于口嘅原因。咁呢个原因咧，嗱到现时为止啊，冇人可以直接讲出嚟啊，大家心知肚明啊，只系用70岁呢个说法。但我已经上一集已经解释过啦，一半嘅人咧退选咧，并非系70岁，好多40多岁嘅啫。咁啊，点解咧？系嘛？咁而家嘅情况咧，我觉得咧，各方面啊，都系揾紧个落台阶咯，陶生。 唔使揾落台阶噶啦，系咪？我哋咧而家咧系直接研究死因。你话老嘅嗰啲旧电池啊，咩港英渔业啊，有人视之为眼中钉啊，土共啊，呢个利益呢个固化嘅范例啊，代表啲咩地产财团啊，呢啲咁嘅老生常谈咧，摆埋一边。你头先讲第一要国货，第二未过期。咁啊，既系国货，即系大陆人啦。第二就未过期，即系年轻啦。系咪里边有几个？其中一个表表姐就是咧张欣宇，张欣宇咧系今年咧，佢出生于1989年，吓咩六四啊、天安门啊，嗰阵时佢一概不知，仲有时未投胎或者投咗胎，正在阿妈个肚里边成形。第二，佢今年咧系1989年出世咧，吓就系年富力强。第三，佢系出生上海，喺深圳长大，又喺香港大学咧系读土木工程。然后咧喺呢个土木工程嗰度咧一路专业考上去，成为香港同埋英国嘅特许工程师，系咪？系一个专业嘅人士，而且咧仲做过咧系港铁啊网络嘅一啲咧服务站啊嘅站长。嗱，一个咁嘅人咧系专业，大陆出世，港漂，系咪？嗱，呢啲咧系最符合啊，系现时就算你大陆啊想将香港澳门化。是空降啲大陸人入嚟，你都唔好啊！係整啲低端人口啊！你整一件啲張欣宇咧，我覺得咧係香港咧係可以接受嘅。點解啊？今次佢又要 DQ 埋，所以我哋遵循啊呢個咧偵探推理去查，就係叫做咧follow the money。首先咧，裏邊蛛絲馬跡咧就係遞交呢啲黑名單要 DQ 咧，係香港特區政府強制行政主導，係特區政府咧係有一個咧生殺大權，係有咧係意見。然後咧，正如呢個香港01啊，佢自己爆出嚟係將呢啲咧提交啊，係俾有關方面去執行。所以咧，未必咧係得罪阿爺，隨時係得罪香港特區。嗱，咁香港特區得罪乜嘢咧？好似張欣宇呢啲工程師，我哋不妨睇下佢呢兩年入咗立法會之後啊，嗰個所作所為嘅言行啦。嗱，而家特區咧就正在咧係全力攻呢個叫北區都會，係要好多錢嘅。偏偏嗰啲地產商咧揞住個荷包咧唔肯投標，但係呢個咧相信係一個國家任務。既然明日大嶼咧就已經告吹咗，北區都會咧係不容有失。但北區都會咧係要掟好多錢落去嘅，呢個咧係一件大茶飯，呢個都未曾喐。但其他嗰啲咧，如果你話濕濕碎碎啲工程，呢度10億你又唔批，嗰度咧幾億你又唔批咧， 咁咧就會令到特區政府咧就好興啦。所以咧，你話尋找真兇同埋死因咧，你不妨聚焦於咧一個單位立法會，就叫做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因為咧佢係負責咧係要通過撥款嘅。嗱，邊啲議員喺裏邊啊？係阿茲阿佐咧？嗱，而家唔係話拉布啊、掟嘢啊、講粗口啦，係嘛？啊，敢言咧都據說係罪啦。咁啊，喂，我唔敢言，咁發聲得唔得咧？係嘛？即係我為香港人發聲啊！咁啊，發聲同敢言同埋敢言帶有黑布啊，咁呢個咧純粹係個感覺問題。嗱，就算你嘅發言裏面冇黑布咧，之但喺個財務委員會嗰度，如果被揭發多次阿茲阿佐反對撥款咧，我相信呢個就係死因之一啦。舉例嚟講，係嘛？2025年度係透過財務委員會嘅咧審視嘅工程咧多達67項，批款咧係高達咧1268億，審議咧係71小時，平均每項工程咧係個半鐘頭。嗱，雖然咧呢啲咁嘅撥款絕大多數咧係通過嘅，因為你愛國愛港啊嘛，係嘛？之但係咧喺嗰個質詢同埋咧答問嘅過程裏邊啊，係會有火花嘅。有啲人咧會表達咧不滿啊，或者呢樣咧唔妥嗰樣，甚至係投反對票或者棄權票。反對同棄權咧，雖然你佔少數，雖然都通過咗，但係呢啲一一記錄在案。好啊，其中啊係一單亮點咧，就係咩咧？就是叫做沙田的 T4 公路啊，呢个工程拨款申请吓，就咧涉款咧系高达68亿，嗱呢啲大茶饭嚟嘅吓。虽然普遍政党咧都已经咧系表态支持拨款，但系啊喺旧年五月啊系提交审议嘅时候咧，仍然有3名议员咧系反对，同埋咧系高达咧几多个啊？12票咧系去弃权嘅。反對加棄權咧，嗰度成15張票咧，喺中國嘅眼中，或者喺李家超為首嘅警察啊嘅特區政府眼中啊，呢個叫阻撓政府嘅強勢施政。好啦，咁咧我哋要睇睇記錄啦，邊個咧係去反對咧？咁啊，當時支持嘅咧就手握19票嘅民建聯嗱，呢啲咧傳統愛國冇問題，但係呢個叫新方向，香港新方向啊，以港漂為首嘅張欣宇咧，佢咧係反對，係嘛？佢咧加埋咧呢個狄志遠啊，啊呢個咧混咗入嚟啊，叫做非建制派，佢自己所講咧，當然亦反對，係嘛？咁咧因為咧，呢個項目咧最初咧係要72億，當時亦都有一個咧係港漂叫洪文咧就話太貴啦，係咪要咧聲言咧要棄權，就要求特區政府咧解釋，同埋要求下調10億啊。咁咧呢個 A4 聯盟啊，即係。这个包括咧，林素慧今次咧亦系退选啊，仲有一个叫杨文杰、梁文广咧，系亦都倾向咧系弃权啊。咁咧就嗱，这个咧就系创呢个立法会啊一个咧系新纪录嚟嘅。好啦，咁啊话 T4 啊呢个沙田呢个公路冇必要建，就因为咧而家已经有其他嘅高速公路系嘛，同埋造价太高。但我睇下承建呢个沙田 T4 公路啊，系乜嘢嘅单位呢？就叫中国路桥啊。除咗中国路桥咧，仲系拍住香港啊。啊，呢个基建嘅世家系卫基集团名下嘅，叫利基，系单伟标啊兄弟咧经营嘅，一齐咧系打孖上。之但系咧，系里边呢68亿嗰个造价个成本啊，嗰个将来嗰个负担啊，同埋嗰个利润啊，到底个比例系点分咧，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当时咧系张欣宇咧系投呢个咧系反对票嘅，啊个理由咧就系咧系架床叠屋，啊呢个咧系沙田咧系绕道通车咧等等咧呢啲基建咧已经系充足，啊咁咧你要对比一下咧中国特区咧喺成立之前啊，這个魏奕迅呢个玫瑰园咧啊斥资咧1000亿嗰阵时，陈佐洱为首嘅中国官员阿茲阿佐啦话车毁人亡。今次点解呢啲咧？整条公路68亿系一啲都唔平嘅，皆因咧会唔会个承建商就系中国方面啊嘅有关单位咧？呢啲系咪喐到某啲人嘅利益咧？系嘛？咁另外除咗啊呢个 T4 公路咧，仲有一单就系咧财委会咧系曾经辩论过喺九龙东啊呢个叫茶果岭 BTC 职训局嘅新校舍嘅改建啊呢个新校舍嘅改建咧系涉款咧。是差不多5亿咁多。你话唔多，但系咧亦都唔少。啊，当时咧就 主席咧嗰、那个陈建波就咧后责成下边嗰个公务小组委员会咧就向财委会咧系建议啊唔好讨论，最好咧系嗱嗱声通过。之但系咧又系张欣宇咧系表示咧系反对啊，佢认为咧呢、這个茶果岭职训局嘅新校舍咧。不符合啊！呢个咧环保啊，同埋咧造价过高，特别咧喺海滨咧要重建一个石油气站，而且呢个石油气站咧又要咧抗日持久。而香港特区咧喺2031年之前咧就会大范围咧系淘汰包括石油气在内嘅化石燃料汽车，同埋茶果岭嘅海滨咧系应承咗咧当地嘅居民咧做个海滨公园。所以张欣宇就认为这个呢职训局这个新校舍的建立是违反香港绿色交通的政策方向。他们认为呢咨询过区内尤其是这个丽港城那些居民有超过10,000人是反对。以民为本这个理念是背道而驰。认为呢职训局既然特区政府已经提出在北部都会建一个大学城，点解啊？你唔悭翻呢咧5亿银啊？系搬入去大学城嗰度咧，系集中咧，系作一个教育嘅一个基地咧？点解啊？系要建一个无敌海景嘅校舍咧？你喺职业训练嘅过程里边啊，对啲后生仔嚟讲，使唔使啊？俾一个咁叹世界嘅环境俾佢哋享受咧？嗱，呢个系张欣宇啊，同埋佢嗰个 A4 呢个咩香港新方向咧牵头。嗱，咁佢亦都咧系反对。结果呢就而家呢因为那个财赤问题一路这个新校舍都未开工。张欣宇这个已成为一个现象，第一他是港漂，第二他是上海出生深圳长大，第三他是有非常之高的专业工程那个学历。本来你说踢走晒民主派旧一阵那些这样的固化利益的这些范例的代言人，包括地产财团和香港的 O-Money， 你想到香港换血张欣宇这个象征的人物呢是香港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香港人向来都是兼容并包，你就算是大陆下来，只要你是受过西方的理性的教育，你将工程啊环保啊这些呢用一个理性的态度去监察政府施政是没问题。但是呢张欣宇你两单这个沙田的 T4 公路你曾经是反对。就连茶果岭这个职训局的新校舍你反对，证明他的议员的履行的职责非常之认真。他不是协助，他不是做举手机器，他是以土木工程师的那个专业的角度呢是逐条的质询，同时他亦都要向九龙东他的选民负责，是不是你以民为本嘛，是吧？如果他乖乖地做举手机器给你通过了，他下届要出来选那些人咪不选他咯。那你即是叫张欣宇这些人要怎么做呢，是吧？喂，那他那个背景如果合晒你那个政治要求，他又不是淤血是新血，是大陆人，是新移民，为什么他要走呢？同埋林素慧这些呢亦都是曾经在类似的个批款那里呢跟他们一起呢是反对过，或者呢是自己的及是质疑过咯，是不 是？陶生，你的死因研究呢我都觉得呢有他的理据和准确性，但是我觉得可能只是答对了一半。因为呢张欣宇牵涉到头先你讲的工程拨款呢，他投反对票啊质询啊那些部分呢的而且确可能令到政府呢不满。咁但是我上两次都讲过啦，喂，叶刘淑仪嘅新民党调转佢系呢个行政会议嘅召集人，而且容海恩啊黎栋国等啊全部呢都系跟随叶刘淑仪嘅投票，喺同志嗰个登记嘅条例里面呢系力挺政府嘅。咁点解新民党又要团灭呢？嗱，呢个呢又似乎解释唔到喎。但是我又咁讲，点解我话都答中咗一半呢？就因为其实我哋睇返呢立法会嘅呢、这个冇晒泛民之后，咩嘅政党去担任呢个反对派嘅角色呢？出乎意料呢，根据呢个最新嘅立法会记名投票嘅统计呢，原来三读投票嘅时候呢，自由党系成为最新嘅反对派喎。自由党呢，因为呢个三读嘅时候记名投票啦，咁包括咧有几位就重点嘅议员，包括咧宣布唔参选嘅易志明，有25次表决，有8次系反对。自由党嘅正副主席邵家辉同埋李振强咧紧随其后，各有7次反对。咁似乎咧自由党咧 嘅遭遇咧，就同佢個投票意向有關。咁、而且咧就另外仲有啦，就田北辰咧這個啊，亦都係高危啦，又有六次嘅棄權票。咁啊，這個亦都係咧啊，議會嘅棄權派，雖然佢唔屬於個啊呢個自由黨啦。咁根據呢個記錄咧，田北辰就呢個大欖隧道收費啊、強制舉報虐兒啊、控煙辦等法案都係投棄權票嘅。咁而易志明嗰部分咧，嗱就唔牽涉工程啊，自由黨嗰部分，譬如話徵收酒店税啦、取消強積金對沖啦、提高牛肉乾罰款等，呢啲都係牽涉到咧政府嘅收入，即係 follow the money 嘅。咁佢哋都投咧反對票，所以咧頭先你講江欣宇個死因，我覺得同自由黨嘅死因， 張欣宇 嘅死因同埋自由黨嘅死因咧，都係牽涉到金錢，即係話影響緊政府或者相關利益人士嘅收入，但係咧，所以點解咁多人鄧阿劉淑儀姐姐不值咧？就因為新民黨咧，從來冇擔任過呢啲反對派角色，而且佢力跟政府嘅施政，力挺，咁但係咧都遭遇到咧呢個咁嘅對待咧，就似乎有啲沉底咯。 所以我話財同埋色兩個死因啦，財就係 follow the money 咧，色就只能夠話只能妒忌啊葉劉咧，係年過古稀咧，仲擁有啊咁嘅。令好多老人垂涎欲滴嘅美色咯，再加埋佢嘅外徒容海恩都系美女咯，有香港立法会贵美伦之称咯，系嘛？咁你咁样学立鸡群啦，啊，自然咧系会招人妒忌。我唯有用呢个方向，否则咧我解释唔到，因为咧你个新民党已经提出一个太空经济呢个宏大嘅蓝图，由特区政府采纳，呢个先系离奇，系咪？不过我谂相信咧。那个真正的死因日后会浮出水面。但是我先今日呢他集中在财那里啊，就是呢你阻住特区政府拨款。你只是2025年度呢个拨款1268亿呢，是中间有好多大项揼细项，是呢随时要叫那些政策局的那些高官呢是走来解话，是不是？那有议员反映啊，今次这个财委会里面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啊，张欣宇啊、林素慧啊呢啲咧，啊江玉欢啊呢啲结格咧，因为佢哋确实系要为市民啊系监察啊嘛，系有啲议员反映咧，佢话政策局嘅官员出席啦，系做唔足啊，叫储备数据，同埋答议员嘅质询咧系太过笼统。嗱、呢个咧系今年财委会啊嗰个报告嚟嘅，系咪？咁咧就至于由谢伟全啊所率领嘅公务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咧。佢自己都開咗17次嘅會議，就呢審議28項工程嗰度涉款係1000亿，咁包括呢係有311亿呢係將會注入北部都會嘅建設嘅。而謝偉全呢係講到明呀，佢財委會裏面呢個公務小組呢個公務小組委員會呢係為市民嚴謹把關監察政府公務工程。聽住未？憑呢句說話都可以話你係軟對抗。咩叫为市民严谨把关？张欣宇咪就系严谨把关咯，系嘛？咁所以严谨把关嘅结果就系冇得捞咯，系嘛？嗱，所以呢个财务委员会咧提出啊，通过嗰啲好多嗰啲审议，你都以为湿湿星星嗰啲钱好大噶，名目越细咧，嗰啲涉财越多。例如话要拨款7亿8千万去提升司法机构嘅资讯科技设施。即是话咧，嗰啲司法机构包括法庭啊，系咪律政司里边啲写字楼要换电脑更新啊，定系佢哋嗰啲资料档案要换用人工智能啊，等咧要 update 啊，系使唔使要7亿8千万咁多咧？唔系7800万，系7亿8千万，系咪呢啲有冇投标咧？帮衬边间啊？呢啲电脑器具嘅公司 咧？部分咧，陶生。我都略有所闻呀，所以点解立法会议员除咗系尊贵嘅身份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位咧，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好多时候呢啲拨款咧，跟住嘅招标咧，你只要早人一步有消息嘅话，好多相关嘅利益群体就开定公司，做定嗰份标书噶啦，陶生。 另外就咧呢笔钱就唔多，就要6230万咧，系攞嚟咧更新呢啲交通灯啊，嗰个电子设备，你都延长嗰个绿灯啊。嘟嘟嘟嘟嘟，因为你班人嘈啊嘛，话食环署喺度派呢啲咧，乱过马路嘅嗰个罚款单罚得太多啊嘛，老人家脚软啊嘛， 或者眼蒙蒙睇唔见个绿灯咧，当佢行到一半啊，就转红灯，跟住你怼张单，佢要罚钱啊嘛。咁所以咧，又整多6300万咧，叫嘟嘟嘟嘟嘟延长交通灯嘅绿灯嗰度咧，6000几万。嗱，呢啲有冇必要咧？ 花落谁家？ 花落谁家？嗱，呢啲咁嘅数咧唔大啊，你先要望清楚啊，到底系边啲承建商啊？呢承建商嘅董事啊？是又同香港啊呢啲上流社会中环精英啊啲官员啊甚至有冇啲乜嘢嘅千丝万缕关系呢个第二。另外仲有拨款335亿嚟到取消强积金对冲基金嘅资助计划。其中呢係包括21亿。嗱呢个呢就係经文联里面多位议员呢都表示失望係反对嘅。係咪331亿。因为里面包括呢行政费用呢係21亿。行政费用咪请人咯，找数咯，俾人工咯，系嘛？取消强积金对冲资助嘅计划，有游说咯，请食饭咯，喂，下下咧，即系而家都系十亿计，咁你话啲钱去边度？啱唔啱啊？整一条叫 T4 公路咧，都咧一度咧系72亿，你话啲钱喺边度？如果嗰度后边啊落去中国路桥，中国路桥你睇下，系国务院级交通部，而且承包好多一带一路嘅工程。是不是阻住好多部门去发达？所以呢继2024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香港的时候，他只是讲一句，香港要改革，要打破固有的利益范例。习近平只是讲一句很笼统，跟住他就上回去了。里面的细节呢就是由主管港澳的各级官员去执行。习近平冇可能咧，系有一张住啲名单话要 DQ 张欣宇同埋叶刘淑仪，个原因系咁，佢亦都唔识得边个叫易志明或者林建峰，所以咧执行 DQ 系点名嗰啲咧，定名单嗰啲咧就系叫地方干部，系低层嘅官员啊。即系正如毛泽东喺1950-51年啊，系发动呢个叫镇反嘅时候咧，咁佢话要杀呢个国民党留低嗰啲渔业啊、地主啊咁样咧，佢话要全国要杀5%啊，系嘛？咁咧5%唔通毛泽东揸住啊？5%啊，全巡运啊，由黑龙江至海南岛每一个城市、每条村啊，佢亲自去点名咩？咁啊，呢个5%落去地方嗰啲干部啊、省委啊、市啊、村委啊嗰啲，咪佢哋自己制造名单咯，系嘛？唯一毛泽东就觉得南京嗰度杀得太少啊，系嘛，杀得唔够，系嘛，至少要杀多20万，系嘛，咁跟住啊，南京啊，嗰啲市委书记啊，同埋嗰啲共干啊，咪又佢哋自己咪怼名单啦。中国咧最牙烟就喺呢度，上边一个咧系交一个方针或者条圣旨啊，具体你们看着办，诸田移民看着办，咁啊，你们看着办咧，又叫交人头嘅时候咧。咁就有咧私怨啊、偏见啊，平时我唔妥你生得靓啊，又或者你一个女议员啊喺呢个立法会大楼啊，成日着埋啲扎腰裙啊，系嘛喺度放生电啊，咁我计埋你又作风不正啊，再加埋所以我点解奇怪啊，会喺个立法会个厕所嗰度咧系搜到有避孕袋嘅咧？系嘛？系咪有人质我放落去啊？系以作风不正为理由啊 ？DQ 多几多件咧？嗱，呢啲咧里边就系夹玩嘅，玩叫中国政治啦，系嘛？所以叫阎王好见就小鬼难当，就系咁解啊！系阎罗王晚晚升堂都系要 quota 啫嘛。嗱，我今晚得闲，心情好，赢一马，戚十件落嚟啊，牛头马面啊，黑白判官咧就上去拉人噶啦嘛。阎罗王冇话点名要边个边个嘛，系好多牛头马面啲前线官员啊，系去执行啊，即系食环署啊，你去派啲牛肉干啊，系咪前线人员嘅权力好大先？所以中国嘅政治话你们看着办，你哋已经搞掂佢，呢、這个你搞掂佢咧系双刃剑。第一，执行嗰个权力系好大嘅；第二，但系衰咗咧个镬亦系你孭嘅。因为咧，嗰个阿头咧冇具体指示话我要 DQ 边个边个，所以叶刘仍然如果佢后边嘅后台硬，佢系有得上诉嘅。嗱，如果特别系你搞呢个叫太空经济嘅话，正如我哋上几集讲，你咁够胆咧系怼个太空经济啊呢个蓝图，将香港发展为太空港俾呢个李家超，你应该咧就预先喺中国嘅军方系嘛，包括二炮、导弹基地。 同埋民誒呢個航天局、航空局嗰度咧，係有足夠嘅牙力喺後邊撐你，因為咧你一搞航天局咧，嗰條財路就係咧唔係國務院交通部下邊嘅中國路橋呢個系統啦，就輪到軍方啦，係嘛導彈啦，啊嫦娥七號啦，係嘛嗰班人啦，喂你而家要 call，你而家要急 call 嗰班人，喂而家佢要 DQ 阿姐，即係唔准你哋揾食啊！即系咧，系要打残啊！我哋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复兴嘅太空计划，我哋点同美国佬斗啊？啊！你要一程七程上面，你一定要咧系窦娥六月，窦娥冤六月飞商家杨乃武与小白菜，一定要上诉到去雍正皇帝或者慈禧太后面前，咁啊有得翻案。 啊， 呢个就考验实力啦。 你成日都话咧，看破就唔好道破。你而家咧讲到已经接近咧，就 是、 最后嘅真相啦。 咁啊系， 因为咧 follow money 咧，我都要喝住你啦。因为咧里边咧就真系水很深噶。嗱，如果讲远嘅唔系好远啦，几年前有关于咧新冠病毒疫苗嘅采购 啦，冇错， 测试嘅试剂采购啦，甚至兴建方舱啊，呢全部咧都系大笔嘅金钱拨款。里边当然咧。啊，梗系自己即系所谓围内里边啊，有办法嘅人可以靠呢个国家讲啦。咁啊，呢啲已经大家公开秘密，不过疫情冇人可以出声。咁但系其实去你谂下，头先工程界里边全部咧系层层拨款之下咧分饼仔嘅，系嘛？咁而且里边咧即系牵涉嘅利益系好大嘅。以億計，好似你講緊嘅，喺隨便一個項目都幾千萬去做一個咩區議會嗰啲咁嘅撥款，跟做個當地嘅啲 landmark 嘅區塊，都已經使幾千萬啦。依啲全部咧係我哋成日都講係牛油紅麵包嚟嘅。嗱，裏邊咧即係其實，譬如話而家最新嘅好多嘅一啲創新科技啊，咩科技園裏邊嘅項目，大家都知道好多嘅公司根本咧。是挂名嘅啫，佢真正咧根本就冇喺度营运。好多时候咧，佢真正嘅主人啊，其实喺深圳或者台湾区嘅啫。只不过我挂个名开间公司，跟住咧自然有办法做，有人先人指路咧，叫你咧点样去申请个政府嘅项目拨款。嗰、那个分定一度咧，都系数以百万、千万计嘅。咁但系最后啊，究竟研究咗啲咩出嚟？最后交啲咩出嚟咧？我都相识有啲项目，有人同我讲啊，研究电动车发展啊，你听过未啊？我就听过啦，啊，仲有原型车出现添，咁最后去咗边咧？最后不了了之，听闻咧就话揾唔到资金，但系前期咧好似接受咗某啲嘅集资嘅项目噶，嗱，咁呢啲咧就每个人咧有自己嘅方法去发达啦，咁唔紧要。但系而家立法会咧就系一样咁嘅情况，我觉得而家以前成日讲咩叫范式转移呢啲好学术嘅字眼，其实而家只不过咧系利益嘅转移，利益嘅转移即系话香港几十年嚟咧，所谓佢哋行之有效围内啊嗰种分饼仔嘅方式咧，有人终于睇唔过眼，有人觉得应该系时候改变一下，唔系话要全部，但起码咧你哋要将啲利益分翻啲出嚟。唔好你哋围威喂咧，自己搞晒，自己分晒。嗱、呢个咧就系背后咧，我认为深层嘅原因咯。 Follow the money 当然系涉及中国式嘅政治斗争啦，系嘛？咁啊有大陆有唔同嘅系统啦，唔同嘅部位啦，系嘛？你咪要建呢个沙田 T 四后边咧，呢、這个涉及中国路桥啦，一带一路啊，呢个国务院交通部啦。如果你话要发展呢个太空经济咧。是涉及呢个国家通讯啦、导航啦、军事啦、天气预报啦、太空探索啦，系呢啲咧系军方啦，系另一个系统啦，系嘛？啊，咁所以咧嗱，叶柳点解会出事咧？我哋要睇下其中一个天文台就系呢叫香港零一，系于品海博士主持。咁啊，于博士啊，当然咧佢又宣告啊破产，但系佢对香港零一仍然有好大嘅影响力。香港零一咧系冇几耐之前就点名咧系批判呢个张宇人。结果张宇人今次应声落马，我哋不妨睇下佢点样论述叶刘淑仪嗰个叫太空经济。喺2025年9月16号，即系大约一个月前，佢就写篇评论，就讽刺咧叶刘啊呢个太空经济咧系有一场嘅大白象嘅工程，系嘛？佢认为咧喺里边咧系不切实际。吓、这个香港零一嘅评论咧系就话太空经济在传统领域上必须由国家航天机构主导。系咪？而家讨论嘅太空经济更多以私营企业主导， 有关创新和经济价值的商业性活动，只是这些商业太空旅游、太空资源利用、太空运输、太空数据等新兴领域，是吧？所以呢，香港现在就说叶刘的建议呢，香港应该设立航天办公室、航天统筹专员、联合国空天智能国际创新中心，以官方形式呢，是令到技术、科学、法律监管方面呢，是统筹发展，里面呢是极大商机。咁佢就认为呢，叶刘呢是有僭越国家主权之嫌，是令到呢个香港嘅太空经济呢，是已经呢不再受国家主导啊嘅一个呢专属嘅领域，係咪？咁呢，所以啊，就香港零一啊呢篇咁嘅评论呢是带有一个倾向性嘅。係咪？佢喺里面呢虽然係冇明讲，但係个蛛丝马迹呢喺里面啊，就係呢就不予苟同。尤其是葉劉在關注太空經濟之前，已經成功得到香港印度裔夏里拉家族是牽頭成立一個叫 Space HK Hong Kong 向政府提交建議，是吧？所以一件這麼大的家族，一個這麼大的 project， 沒有理由在這裡是要葉劉落車，是吧？因為裡面涉及很多方面，香港嗰啲大學咧係已經參與國家嘅太空科研啊，係嘛？有啲咧空間科學啊、機械人啊等等咧，嚇呢個仲有呢啲咧太空嘅望遠鏡啊呢啲。喂，呢個時候你要就要咗佢呢個 baby， 但係咧就要佢落就話佢75歲，係咪？咁到底裏邊係發生啲乜嘢嘅問題？係涉及啲乜嘢利益嘅鬥爭？啱唔啱啊？係嘛？所以呢就佢连篇嘅文章呢都系话太空经济系大白象。里面呢仲访问埋邱达根。佢话呢哇起条路都70亿。我眯埋眼呢都投资呢系揀呢个科研。嗱呢个暗示呢就系、是、香港根本系唔够钱喎。吓咁呢你搞呢啲嘢呢佢觉得系暗示系不切实际。咁但系点都好啦，你同唔同意都好。呢、这个咧系要进一步嘅大陆或者叫调研，你掟咗个咁嘅 project 出嚟，施政报告嗰度咧采纳咗，你就冇理由咧系咁样。呢、这个政治简直系政治迫害啊！我认为系嘛？嗱，呢个都唔讲。 我哋编剧都成日俾人攞咗条桥去拍戏，跟住自己冇钱收噶啦，唔出奇啊！呢啲喺编剧界系嘛，陶生一样啫嘛。叶刘嘅遭遇 系咁啊，影视界你哋自己嗰、那个。嗰、那个圈嗰啲作风系咁啦，但系呢啲系国家级同埋政府级呢啲咧，系讲道理噶嘛，系嘛？即系但系而家我就系咁去讲呢个张欣宇嘅现象系不正常啊，因为佢样样都符合啊，爱国爱港啊，同埋咧向未来嘅青年才俊啊。佢选立法会提名系边个啊？有香港交易所前主席李小加，中国嘅第一金融才俊啊，仲有袁国勇啊。香港的医疗专家、病毒专家，还有音乐家金培达啊，这些人去提名张欣宇有什么问题啊？是吧？为什么你要他退啊？那就不是阻住你啊其他这两三单这 project 的拨款咯。有人觉得我这些60几亿你又反对，5亿你又反对，我第日北区大都会那里掟多几千亿来，我比你连任多一届我还有运行的。是吧？虽然你是少数啫，喂。即係有啲人話立法會，你咪俾人發下聲咯。最終你有個反對聲音啦，你都等佢過咗先啦，係嘛？但係反對聲音就叫發聲都唔得，因為你問嘅問題啊係好 valid 啊。我驚上邊啊，即係阿爺有唔知邊個最高系統新政要嚟聽嚇、啊，這個小張啊，他問的不錯，是有道理啊。啊，這個香港特區政府為啥不聽啊？啊，张馨予啊，我知道他是谁谁谁的那个孙子啊，是我们自己人啊，他这个问题，这个是哦，很对啊，香港怎么可以这样乱花钱啊？咁你啊死啊，你知唔知啊？你记唔记得咧？这个刘梦红博士啊，当初点样得罪梁振英咧？佢话同梁振英助选之后，佢要求梁振英奖赏一个咧叫行政会议啊，吓俾佢咧多张凳坐入去。佢嗰阵时话俾梁生听。佢话我做行会，我一定帮到你，因为我有条线咧系直通天庭。咁你咁讲咧就即死啦！你有条线直通北京阿爷嗰度某某办公室嗰度，我点知你同我报喜定系报忧啊？